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亲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啊，这是狼厅，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刘备带着樊城的老百姓一起撤退，行军速度非常的缓慢，这张飞看了之后很着急，劝刘备抛开老百姓自己先走，但是刘备却坚决不同意。那么这刘备刘玄德这一回能够躲开曹兵的追击，顺利的撤到江夏郡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刘备刘玄德带着老百姓往前走，有人就跟张飞说，因为张飞这人直冲的脾气，又是刘备的兄弟，三将军您跟主公说说，别带着老百姓了，不带着老百姓咱们还能走得快点。哎，我说去。 大哥， 你瞧，你又吓我一跳，什么事儿啊？我这心里直哆嗦。 咱们别带着老百姓了，别让老百姓在旁边听着呢。带着老百姓，咱们走得太慢，曹兵追上了怎么办？ 三弟呀，要走你走吧。人活在世上，要以人为本。您看，以人为本是中国的传统的四个字儿。这以人为本好办不好办？不好办。到现在。还得以人为本，你不以人为本，没人赞成你，你干什么？刘备刘玄德永远不忘这几个字，以人为本。三弟呀，不能把百姓扔了，你看看后边增加人了。张飞张翼德扭上回头再一看，嘿，人多了。感情记得文聘跟魏延动手的时候，襄阳城里的老百姓喜欢刘备的也跑出来了，你说凑什么热闹？哎呦，父老谁要弄着大炮，我唰跑，我嘿能跑得快的，我可找着刘备了。后边，樊城的、新野县的，再加上襄阳的，老百姓父老谁有不下10万？您说这10万人，刘备刘玄德才多少兵啊？刘备刘玄德才3000多人。一个人得分担着，得伺候多少人呢？照顾得过来呢？一边哭着一边往前走，一边哭着一边往前走。报，何时禀报？启禀主簿，前边是荆州牧刘表刘景升的坟地。哎呀，刘备这眼泪唰一下，您过电视真快就下来了。哥哥呀，张飞挺聪明，您下来吧。张飞先下马，快呀，把哥哥搀下来了。刘备踉踉跄跄扑奔刘表的坟地，趴在坟前放声大哭：“哥哥呀，兄弟，对不起你，荆州没替你保住， 没想到我的二侄儿刘琮归降曹操，荆州已然归了曹操了，老百姓父老贤又跟着我受此大难。哥哥呀，您责备我行，你可千万千万在天之灵护庇荆襄的百姓。上边不是听见没听见啊？反正老百姓听见了。刘备刘玄德痛哭流涕哭哥哥，诸葛亮在旁边劝吧，主公您别哭了，您看老百姓啊跟着您一块哭，搀起来了。主公跟您商量商量，进不了襄阳您说怎么办？我得问您的孔明先生，咱奔江陵吧，荆襄大部分钱粮都在江陵，如果咱们舍去百姓马上够奔江陵，占据江陵起码占据荆州的一半江山。诸葛亮说的太对了，可是跟谁说？跟刘备说没用，让你弃百姓奔江陵，刘备不会把百姓扔了，不扔百姓奔江陵，您还没到的曹操到了。诸葛亮跺脚干着急，现在如果有20000生力军在这趴在一排，诸葛亮一指挥能够挡住曹营兵将也好办，没有。诸葛亮脑子这么一反，主公这么办吧，咱们够奔江陵，让二将军带着孙乾孙公友先生500马上够奔江夏郡，请大公子刘琦出兵截杀曹操兵将，咱们也能暂缓一步。好啊好啊，我马上写信，随身带着呢，纸笔墨砚啊，拿起来。张飞把一兵揪过来趴着，哎，往这一趴，把这纸就铺到给人后背上了，主公您写吧，哎，给大公子刘琦写封信，然后封好了。二弟呀，在，你带着孙乾、孙公友500马上够奔江夏郡，请大公子刘琦前来援助。小弟遵命。关云长带着500，孙乾、孙公友走了。刘备、刘玄德带着残兵败将继续往前走啊。他们走了，曹操来了。曹操捡了个大便宜，啊！您想想，您要站在曹操的立场上，大兵南下，他知道要灭刘表，要灭孙权，得费多大的力气？没想到到了荆州，刘琮就归降了，而且到了襄阳这儿，刘备已然跑了襄阳，唾手而得呀！曹操得这便宜太大了，曹操得报了。现在曹操在哪儿呢？曹操已然过了白河，来到樊城。曹操踏踏高兴，众军在，马上过江，够奔襄阳，命刘琮来见。遵令，拿着令子旗，带着手下从人、中军官，骑着快马，到河边上船，然后上岸，够奔襄阳。到襄阳这儿，传令。当天这就得让进去。来到衙门前，有人往里禀报，曹丞相派人前来见您，主公您看怎么样？好吧，命他觐见。小孩刘琮净剩下哆嗦。中军官进来了，手里拿着令子旗，往地说：“参见。”参见谁呀、啊？这都归降了。参见将军。想了半天，想出这么一词儿来。你是何人？奉丞相之命前来见你，命你马上告奔樊城，前去归降。好啊，你稍后。用手一指，有人给接待过去了。中尉，我不敢去呀、啊。您说14岁孩子，他敢一个人够奔樊城面见曹操吗？曹操的事情在他耳朵里全灌满了，我不敢去呀、啊。蔡妹看了看张允，两个人眼睛就奔着围屏后头瞧着，里边出声了：“嗯，你说这蔡夫人老在后边待着，也不累的啊。”蔡夫人那么一哼，蔡妹心里有数了。主公，既然曹丞相让您前去归降，您就应该前往。哎呀，舅舅啊，你们还是替我受场累吧，反正我已然归降了，你们替我求求曹丞相，让我坐镇荆襄，当荆襄之主。我一辈子感谢曹操。蔡妹这么一看呢，好吧， 那咱们就商议商议，那意思跟姐姐得商量商量。好吧，刘琮呢就让文武官员散了。刘琮迈步往后走，听脚步声音，想回头一看，大将王威。主公，王将军，你全都看见了，我敢去见曹操吗？将军，王威也不敢再叫他什么，他一人都归降了。将军，如果您惧怕曹操，我有一条妙计可以帮着您夺回天下，快讲。从这态度来讲，刘琮就不愿意失去荆州。主公您这么办吧，现在蔡将军张将军可能是跟夫人去商议这件事，您呢可以暗中调动一支人马，您把权力给我，我把人马给您调齐了，等蔡妹张允到了樊城迎接曹操，曹操到襄阳附近了，您在山中把这支人马埋伏好了，等曹操大兵来了，唰一下攻出去，捉住曹操，把曹操碎尸万段，然后传檄文于天下，天下可定。好啊，刘琮心说这主意太高了，王威这主意出的好不好？真好。要计是计，要谋有谋，可惜给刘琮出看错了人了。刘琮这么点孩子到樊城去见曹操都不敢见，他敢杀曹操吗？后边腾一下就过来了，王威。王威回头一看，蔡妹在这站着呢。蔡妹一看王威追着刘琮过来，他没找到姐姐，噌就过来了，这要干什么？他知道王威是个正人君子，所以这小人也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全听见了。王威，蔡妹，你有何话讲？好主意啊，你有什么能耐在这儿给主公出主意啊？我告诉你蔡妹，荆州大人对你不薄，为什么荆州大人尸骨未寒你就把荆州献给曹操？你这个谄妄之徒。好啊王位，我非宰着你不可，攥宝剑攥蹦蹦擦亮宝剑就出来了，后边有人一伸手把给叼住了，回头一看可以，蔡将军，王威也是好心，一时气恼，他不是为了杀曹操吗？您何苦呢？愣愣给扒拉给劝开了。小孩刘琮这么一看，谁的话我也不能听啊，回去找妈去吧。妈，您看怎么办呢？我都听见了，让蔡妹张允去，到樊城面见曹操，给你保住荆州之地，妈跟你就享了福了。哎。蔡夫人往下传话，一会儿蔡妹张允进来了，你们两个人替我儿子去一趟到樊城面见曹操，把曹操接到襄阳。遵令。咱们书仪简洁微妙，两个人来到见曹操，禀报曹操，荆州蔡妹张允求见。好啊，升堂。曹操传下命令，就在樊城升下大堂，文东武西站立两旁，曹操在当中那儿端人正坐，命蔡妹张允觐见。令传出去了，两个人来到堂上，漫步往前走，偷偷抬眼看曹操。您别看老这么说，他们惧怕曹操，要归降曹操，曹操到底什么模样没瞧见过。曹操个儿不高，按现在说是个半残啊。要怎么您看这京剧演员演曹操，人家确实是艺术家，双肩微耸，把曹操这劲儿给拔起来啊。您看甭管原派也好，甭管好派也好啊，甭管哪位演曹操都这劲儿。再说我也纳闷，怎么演曹操的演员个儿都不高啊啊，您看邱荣先生、郝寿臣先生啊、袁世海先生，还有现在就跟我同过台的李阳先生，个儿都不高，可能个儿不高演曹操都比较合适啊。这曹操个儿也确实不高，头戴象雕，硬齿乌纱，身穿满袍，端人正坐，气势威严，黑胡须飘洒在胸前。这两个谄佞之徒啊， 迈步往前走，跪倒在地。荆州降将蔡瑁，荆州降将张允拜见丞相。在荆州那儿瞪眼的形象一点都没有。曹操这么一看，心里的烦禅定之辈，但是曹操脸上没带出来。曹操用手一指，抬起头来，谢丞相，你降将蔡瑁。用手一指张允，降将张允。 哦， 前来跪降刘琮为何不到？丞相请您海涵，因为刘琮将军身体偶然有小恙，头脑发热，四肢无力，所以没法到樊城来，命我二人前来迎接丞相。好啊，来呀，赐座。手下人搬过俩座位来。咱们说过汉朝什么座？大马扎啊，搬俩大马扎，俩人往这一坐。这马扎他们蹭着边的坐，还硌得挺难受，但是呢在曹操面前就站。曹操说话好不好？站起来，站得方便呢。俩人在这坐。蔡瑁在，张允伺候丞相。本相问你们，荆州有多少人马？这儿问着连看他们俩都不看了。蔡瑁赶紧站起来回禀丞相，荆襄水旱马步军28万，马军5万，步军15万，水军8万。 哦， 多少船只？大小船只蒙冲战舰一共7000多只。哦，曹操眼亮了。曹操不是刘备，刘备是喜怒不形于色，曹操是带色的。曹操一听8万水军，曹操一听7000多只船，小船一直到蒙冲战舰。曹操这回干嘛来了？大兵南下，先得荆州，后奔江东，要灭孙权。现在刘备不在话下了，人家曹操来打仗来了，刘备跑了，搬家了，随民渡江。现在曹操的对手已然不是刘关张，知道刘关张完了，他的精力精神集中在江东这儿，所以他需要水军。北方人不惜水战，这儿有水军8万，现成训练好了的，再加上7000多只蒙冲战舰跟小船，那曹操真得一张大肉饼啊，不费吹灰之力。何人执掌？我二人执掌兵权。 哦，好啊好啊。 再问你们，荆襄的钱粮在何处？回禀丞相，大部分钱粮在江陵一半，在襄阳也不少，其他地方的钱粮足够曹丞相您的人马50万大军支持1年。好啊，曹操都叫出好来了。刚才我说了一个水军8万，现成的水军，现成的指挥水军的人马，肯定蔡瑁张允会指挥水军打仗，而且现成的战船。江陵有粮食，江陵有粮草，襄阳有粮食，襄阳有粮草，而且其他地方的粮草都够50万大兵支持1年的。那您说曹操是不是2张大肉饼啊，外带鸡丁啊？那曹操乐坏了，没想到大兵南下，轻而易举得荆襄事业，水旱马步军28万，还有2个指挥水军、用水军打仗的高人。好，蔡瑁、张允，在，俩人赶紧站起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腿一软，扑通又跪下了。蔡瑁，此次老夫大兵南下，刘琮归降，故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谢丞相。张允，本相封你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哎呀，谢丞相，都快趴着管曹操叫爸爸了。您想想，刘表、刘景升到了荆州，虽然利用蔡家势力，利用蒯越，张允是他的外甥，他们掌握兵权，控制着荆襄水旱马步军大权， 还有一节不是朝中的命官。刘表这荆州那是大将军何进让他来的，刘表真正被封官那是李傕封的。李傕掌握朝廷的时候，刘表刘景升派人送去礼物，等于我承认你这个朝权。李傕也很机灵，他愿意结交刘表，传下命令，刘表才正儿八经的当了荆州刺史。朝中有什么职位？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手下的文武官员能有吗？现在曹操来了，曹操张口就封一个镇南侯，一个祝顺侯，一个水军大都督，一个水军副都督，跟着曹丞相前途远大。呵，这俩人这美呀，眉毛稍直动弹直跳。谢丞相，谢丞相，好啊，你们马上回归襄阳，告诉刘琮，将来在万岁驾前保他高官得坐，任马得骑，让他永做荆襄之主。哎呀，替刘将军，谢丞相，谢丞相，俩人跪地也替刘琮磕头。你们马上回归襄阳，连顿饭都没给，一瓶矿泉水都没给，让俩人走了。那俩人也高兴，呵，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那不是在荆州了，那是曹丞相手下的俩侯爷。什么叫侯爷懂吗？俩人一边走边琢磨，从打这堂上退出来的时候没转身就退着走，退着退着退着走，快下台阶了，这当兵的怕他们二位摔着。慢，回头一看，呵，谢谢你，谢谢你，赶紧转过身行了，下台阶上马，带着手下人走了。其实曹操让他们回来给刘琮带信，让刘琮归降，让他永做荆襄之主。那曹操大兵就来了，他们俩回来进门就说瞎话，主公，我们俩一个水军大都督，一个水军副都督，一个镇南侯，一个祝顺侯，曹丞相说了让您永为荆襄之主，将来让您在朝中高官得到骏马任骑，请您跟您的母亲蔡夫人到樊城去拜见丞相，迎接丞相进襄阳。你说编瞎话，这人要编瞎话真可抽啊！就说让刘琮去吧，也不能让他妈去，带他妈干嘛去？我就不明白这蔡妹怎么想的，也许得到战宛城的经验教训。那蔡夫人岁数已然不小了，是吧？也许认为曹操喜欢女人，啊，有女的带着会好点。总而言之，他蒙了刘琮母子，让您去迎接曹操。刘琮一听，让自己永远当荆襄之主，高兴了，回来禀报母亲。蔡夫人也高兴，只要我儿子永远是荆襄之主，这权力就在我手里。您说是不是做梦啊？真叫白日做梦。那好吧，咱们娘俩就去吧。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